你好，我是雨木。2015年5月6日，消失的戏院，消失的戏院，消失的电影院，消失的戏院。路口拐了弯，一看，戏院不见了，戏院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豪华商旅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是昨天某个。昨天我记得在那个空间里唯一发出声音的是讲台上的老师，其他人在做什么呢？听课的，听歌的听歌，抄笔记的抄笔记，看窗外。 OK， 不管是哪一种专注啊，都符合安静不影响其他人，也算是某种理想的上课课堂秩序。突然间开始乱序失控，老师就说：“最后一排那位同学上课不要听股票，靠窗的同学看一下黑板，窗外没有未来。”敲了两声，叩叩，敲黑板，窗外没有未来，这里才有。接着老师继续他的课，那就是化学课。窗户上这个玻璃是液体哦，只是呢变化非常慢，慢到让人觉得它是不会动的固态。不相信的同学从现在开始可以测量它的厚度，玻璃窗上缘有多厚，下缘有多厚，分别记录起来，100年后再回来这里做一样的测量，会发现下缘比较厚，比上缘厚。1000年以后再回来测量相同的玻璃窗，要小心不要弄破了，上缘可能变得跟纸一样薄。我的回想，就像拾起一把沙，有些在掌心，有些从指缝间溜走，那种断断续续的记忆。当时到底是化学课还是哲学课，还真的有些模糊啊。但清晰的是发生过这么一段课堂花絮，而且一切听闻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。事实上这好像很久以前了，很久。好像是昨天啊，真的是昨天。昨天我和这个大婶，有个人他叫做大婶，我和大婶打算去看场电影。左手边高架的捷运轨道在台北，你发现了、在台北左手边的捷运轨道高架在天上，右手边红红绿绿的商店，没错，这个就是我脑海中印象里市中心的样子。再往前走几步路然后右转就是电影院。不知道是不是晚上的关系，通常说不知道是不是这般那样如此的关系，好，不知道是不是晚上的关系，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关系，通常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什么什么的关系，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晚上的关系，我的视野能见度变低了，就是好像很熟悉的地方也觉得有点陌生，看不太清楚。那种不清楚不是近视眼的，你知道，不是那种不清楚，不是近视眼的不清楚，就是我想你懂。那我旁边的大神就更不用说了，无论是白天黑夜，他的人生拥有喜怒哀乐就已经足够了，何须再多一样叫做方向感。所以算是两个盲人嘛，我没有不敬啊，就是搞不清楚东西南北。到了路口右转一看，应该是电影院在那里，电影院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豪华商务旅馆，蛮漂亮的。什么情况呢？坦白说，戏院的消失啊，某种程度上已经让人感受到戏剧化。这电影没有看也没有关系了，因为 因为一个电影院会不见，其实还蛮两种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一种可能就是它真的不见了，改建了；另一个可能就是我自己实在太与世隔绝，太不知道再怎么过日子，新闻也不看，什么都不管啊，对，完全不晓得。OK， 我不晓得我是哪一种。总之，这个消失的戏院对我来说很戏剧化，只不过呢，对那间电影院有记忆上的回忆里的情感，所以呢，那个晚上想去看电影的兴致受到打击。电影院没了，不是你知道啊，又有一点年纪，不是换一家就好了，就是想去那一家看一下。以前都会去那一家，就是好吧，这个性好，跟年纪没有关系，都好。好在呢，陌生的商务旅馆，陌生的商旅，它旁边有一间对我来说一样陌生的小馆，一个餐厅，香气四溢啊。也许这是一个翻转落寞的契机，肚子饿了。而大神就更不用说啊，他已经站在门口看菜单，翻了漂亮的图片，并且呢回头看着我，那个表情啊复杂的很简单，就像是在说看什么电影呢，该吃点东西了不是吗？好，没有精神食粮，那间是茶餐厅提供的美味，倒也确实平衡了饥饿感。不过戏院改建的情感打击依然存在啊，不是吃饱就忘了。我忍不住就说了一些过去、之前等等开头的句子，过去这边是怎么样，那之前还是这边是怎么样啊？像大神描述那份情感受到打击，为什么受到打击的来龙去脉？当然，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就是对一个女人诉说自己过去的情感，但是情感分很多种啦。因此呢，我也说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述异态玻璃窗的那一套，借喻啊用来打比方，消失的戏院截探岁月的变化。就在那边瞎扯。而大婶有两个位，一个装主餐，另一个装甜点。很幸运的是，那一天多出第三个位，装了我这套回忆大餐，他吃得饱饱饱，都有在听，我也就不是那么落寞了。都说呢，饭后300步，不用走药铺，这是中文的说法了。老外呢就说 ，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， 是一样的意思啦，就是，但不是这里没有苹果啦，我是指。这跟养生有点关系啊，所以吃完饭要伸伸脖子。空出来的时间，因为没有看电影嘛，吃饭也没有吃到100分钟，就有空出来的时间，足够走300步。商店还是商店啊，街上了，商旅还是商旅，都在那边。对我而言，街景熟悉的还是熟悉，陌生的也会慢慢熟悉。生活不就这样吗？熟悉的就熟悉嘛，陌生的也会慢慢熟悉。有时候熟悉会变陌生，我明白，我不想这样写。却是下一个路口一转弯，我们两个赫然惊见，他没有惊见，就我吓到了。一座大戏院，一座电影院，就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就看见了。咦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截探岁月啦，什么异态玻璃窗啦。消失的戏院情感啊，根本就是我自己晚上看错路，提早一个路口转弯。其实啊，那座戏院依然好端端的在它原来的位置，带给人们欢乐。大神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已经站在票窗，并且回头看着我。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回忆里嘛。喜欢这篇短文的读者可以到我的网站阅读，非常欢迎。还有其他更多的短文，一些电影介绍、观后感，欢迎你来，谢谢。